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李小燕，来自 VIP Kid，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冬天的诗。这首诗不为纳凉，而是希望你们能看到那些看似脆弱的生命正在比你更勇敢更努力地飞翔。 Winter Poem。The quivering wings of the winter ant wait for lean winter to end. I love you in slow, deep-witted ways, hardly speaking, one or two words only. What caused us to live hidden? A wound, the wind, a word, a parent. Sometimes we wait in a helpless way, awkwardly, not whole,and not healed. When we hit the wound, we fell back from a human to a shelled life. Now we feel the ant's hard chest, the carapace, the silent tongue. This must be the way of the ant, the winter ant, the way of those who are wounded and want to live, to breathe,to sense another and to me。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小燕为我们带来的英语朗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诗的中文朗诵。冬天的诗。冬天的蚂蚁颤抖的翅膀等待瘦瘦的冬天结束。我用缓慢的呆笨的方式爱你，几乎不说话，仅有只言片语。是什么导致我们各自隐藏生活？一个伤口，风，一个言辞，一个起源。我们有时用一种无助的方式等待，笨拙的，并非全部也未愈合。当我们藏起伤口，我们从一个人退缩到一个带壳的生命。现在我们触摸到蚂蚁坚硬的胸膛，那背甲，那沉默的舌头。这一定是蚂蚁的方式，冬天的蚂蚁的方式，那些被伤害的并且想生活的人的方式，呼吸，感知他人，以及等待。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和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一起事故。北四环海淀桥以东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上清桥西、建亭桥西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 西三环花园桥南北向南方向因事故后车比较多啊。建国路的国贸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醒目轻敲折扇儿翻，胸饶也称口成篇，与君一夕平筋骨，沾壁诗书胜十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是济济一堂，高朋满座啊，来的这几位嘉宾呢，高矮胖瘦都有，黑白丑俊不一啊，最俊的是我，谁丑我不知道了啊。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嘴皮子利索，肚囊宽敞啊，不是说他们能吃啊，是说他们能说啊。这些人说古论今，说情论理，别看年龄不高，但是都是口若悬河，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三位都是说书人。来吧，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啊，打开这扇门，我们走进的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艺术门类，就是评书。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咱们几位说书人。首先是小声长谈的班主杜新杰，欢迎。 大家好，谢谢。 嗯，杜新杰艺名叫杜对对是吧？ 杜对对也是艺名。 是、 我本名叫杜浩远。 好、您这名太火了啊那咱们就对对吧、 哎、好 好接下来是青年评书表演艺术家王军啊，欢迎王军。 大家好，我是王军。 嗯，王军你离话筒还得再近一点啊，哎，这你这高声大嗓子离话筒得近点，要不然声音不统一啊。 谢谢。 王军现在又叫王寿成是吧？ 对 啊，好啊，接下来是咱们评书演员，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啊，经常来我们文化之门做客的我们的国学专家、国学讲师王风尘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王风尘。 嗯， 艺名也是王风尘。 嗨，都来艺名的啊。这个这样啊，光这么介绍不足以认识到三位的今天来的这个目的，或者说三位的这个真正的定位啊。咱怎么介绍呢？这回就好好介绍。 刚才不好， 哎，刚才不是好好介绍啊，哎，杜新杰，杜对对， 嗯， 哎，我从你开始介绍一下，自报师门， 自报师门、 啊，报一下师门啊。 大家好，我是原派评书演员杜新杰，我的恩师呢是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老师，啊， 嗯、 谢谢。 嗯，好，那接下来王爵，啊，王爵， 我这个。我得换个口音，俺、用山东话说 啊， 俺、是来自山东的， 嗯， 俺老师您都知道，燕子李嫂、叫刘艳光，俺是山东的， 嗯，吓我一跳，我以为燕子李三呢，说燕子李三特别有名的山东评书名家刘艳光老师啊，嗯，那么您还有呢，北京的师承呢，啊，也得介绍，咱得说全了。 刚才那个杜队的就没说全。 哦，对对， 想攀个师兄弟都攀不上，这得说全了啊。 这样一说呢，咱们仨是一家子。 哎，对， 咱们都是这个京味评书的北京这么一位伟大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马奇先生， 马奇先生的一子。 哎，对啊，好，接下来是王凤臣。哎 哎，我的先生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 嗯。好啊，你没有这个，你不是谁意思？ 那是啥？ 那是啥？ 哎， 也是山东， 那是卢锡难嘞。 啊啊，好啊，这三位说书人介绍完了，我这半个说书人啊，我也得介绍介绍啊。我的这个师傅老师是单田芳先生啊，那么我也有一位义父，就是跟杜新杰和王军二位的义父是同一个人，就是马奇老师，马奇先生啊。 嗯、 这么论呢，我们三个是师兄弟，没王凤臣什么事儿啊。 但是我不二跟着儿子在一块儿。 但是今天啊，我们这个三个半说书的啊，欢聚一堂，我们就跟大伙儿聊一聊评书。 哎， 好，还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互动环节，欢迎各位啊在上下半段都来跟我们参与这个答题的互动。当然了，今天我们的题啊都跟评书艺术有关啊，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题。如果答对的听众呢，将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的签名本啊。 那可是我的好朋友， 是吧？ 嗯、 哎，那这本不能给你啊，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份是咱们说书人带来的。一份文创礼品是一把折扇啊，这折扇有讲究，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小声长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是一个那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是吧？我这说的是比较准确吧，是吧？比较松散， 围的比较大。 但是这松散的组织呢，不影响它很热闹啊。咱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小声长谈，这可以叫评书社团吧，是吧？ 对， 评书社团在一周年的时候，他在现场的一个演出的小小的片段，我们来听一听。 怎么说寒碜呢？这个脑袋长得特殊。 对， 这个。对。 好活了， 宝贝儿，记住了，评书没有捧哏的。 后来进京赶考，得中了状元，哎，翁婿各自得中一二名， 双龙队。 回来之后啊，母子、父女、夫妻大大团圆呢。 嘿， 哎呀，好。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这就是评书社团，时尚评书社团小声长谈评书社在一周年的时候啊举行的这么一场一周年特别演出啊，这个演出非常特别，当天我也在现场录到的大家的这个音频啊，反正我没见过这个说评书啊，就是几位连着说也见过，没有见过几位就是主要表演那个在中间，然后其他的在旁边，是吧？ 对， 对， 是凉活带刨活。这是，哎，真是看出来几位关系不错啊。哎，这个咱们今天就说说什么呢？咱们今天就从这个时尚评书开始说起啊。要说评书呢，称不上是这个怎么说古老的艺术？为什么这么说？虽然它来源是确实是比较久远啊， 嗯、 但是真正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评书这种方式啊，这都是你看80后就非常熟悉，对吧？ 哎、对， 你要说多古老呢，对吧？它再老。他也是这么个意思，也是一个人在这说，是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形式啊。那究竟这个评书到今天，我们都知道，随着今天我们这个传媒业的发达，是吧？我们生活当中的文化生活、文艺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好像听书那不如我们小的时候，尤其80后啊，是吧？ 稍微差了一 点，甚至90后，不如我们儿时啊听书的人那么多了啊，这个氛围那么多了啊。那么我们那时候听书的这些艺术家，我们的老师们，他们年龄也都大了啊。他们也是这个气力啊，包括这个脑容量啊，是吧？都不如当年了。哎，那我们这个大旗，反正现在有点扛不起来，是吧？扛不起来也得硬扛啊， 慢慢扛。 哎，慢慢扛。那接下来评书我们怎么说啊？人家杜新杰就扛出了一杆叫时尚评书的大旗。这杆大旗怎么往下扛，怎么往下走？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我们先把上半段的问题出来，这也是跟评书有关。这个要说评书在早期呢。 那多是有弦有鼓，就是连说带唱，这个形式有点像今天还能见到的京韵大鼓啊、西河大鼓啊，有点这意思啊。那么有这么一位老说书人，也是一位祖师爷啊，从他开始把这个说书呢是单独的确立出来了，就是去弦鼓创说书，只说不唱了啊。一人一桌一椅一扇，这种只说不唱的评书形式开辟出来的这个人是谁呢？备选答案有四个啊 ：A. 王洪兴 ，B. 双厚平 ，C. 石玉坤 ，D. 袁阔成。好 ，A、B、C、D 四个选项 ：A. 王洪兴 ，B. 双厚平 ，C. 石玉坤 ，D. 袁阔成。这几位先生是哪一位？把评书从连说带唱的古书当中给分离出来，单独形成这种艺术形式的呢？哎，欢迎各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好，那我们上半段啊，先来聊聊这个咱们这个评书艺术哈，可以聊聊传统评书啊。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小生长谈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呢？啊，就是平常不在一块待着哈、 啊， 就演出的时候聚在 一块，不住一块。 嗨、谁跟你住一块？哎，这研究业务 他不给我用钱。 哎，研究业务啊，也是说书之前啊，研究研究。另外，现在这个网上啊，互联网我们用微信啊，也经常这样沟通是吧？哎，那么。其实几位日常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啊，尤其是风尘先生呢经常来咱们打开文化之门啊，他是一个呀被评书耽误的国学大家。这开一个玩笑， 评书也是国学 是吧？哎，行了，您先，我知道这马上 我先说前一等 啊，马上要一石激起千层浪了啊！哎，开个玩笑，那么想问一下风尘最近在忙什么、啊 最近啊。正好我女儿要有一个演出，再给她写了一个小段子。 好啊，那您写这段子，您女儿没演，您先现场给我们表演一段吧，是吧？ 行啊， 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不能说时间太长 啊。 好，那就说一下这个段子里一个小赞吧。 好 啊，我们评书开脸啊，有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人物赞。说这个人物呢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啊，说这李世民。细腰炸背七尺长，长方大脸高鼻梁，两道剑眉衬虎目，目若朗星射金光，光彩熠熠菱角口，口唇无须鼓腮帮，帮衬一对圆包耳，耳边护甲盔上装，装配狮头宝盔顶，顶挂簪缨气势张，张扬华丽锁子甲，甲如龙鳞金钉香，镶金嵌玉鱼踏尾，尾垂双膝护住裆，当腰悬挂倚天剑，剑可断金威力强，强力大刀手中握，握住宝刃名定堂，堂堂一骑白龙马，马配鞍颤真辉煌，黄金镫内藏双脚，脚蹬虎头靴一双，双肩倒挂披风素，素罗战袍绣江洋，洋洋洒洒仗千里，立马横刀威风昂。 好，此处应当有掌声啊！ 我们自己呱唧呱唧。 好啊。这一段开脸的听得出来啊，这个设计的非常的用心啊，好像还是自头咬自尾是吧？ 对，是个顶针式的。 顶针式的啊、嗯。好啊，这你这背多长时间？ 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就好背。 对。 啊，好，辛苦咱们家闺女了啊。得背这个啊。好，这是刚才王风尘为我们表演一段啊，挺好的啊。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是怎么接触到评书的啊。我知道其实反正对我这儿来说，就是小时候跟着我爷爷就听这书啊，后来是非常非常幸运，当然我也是那不能叫三顾茅庐，叫城门立雪啊，我是结识了单田芳先生啊。特别想问问三位的拜师经历，还有评书怎么对你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好吧？这回咱从王军先来吧。王军先跟我们说说吧啊，王军的经历也很特别啊，这个从山东一路到北京，可以说是就是创业啊，评书界的这个创业王子是吧？王军嘛，他是王子，他风尘。 现在王子被队队拿跑了 啊！对， 好嘛，你们这王子都分不清谁是谁了。来吧，王军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吧？嗯嗯， 我跟你差不多少。咱们其实这个年龄岁数都差不多，都是呢从小听书，从小听书啊，就广播里啊，我也是听单田芳先生的书， 这个没线，你给我弄过来干嘛呀？ 好，来， 哎，他给我俩话筒，让我好好说。我一说听他师傅这说话，你看他就给我弄俩话筒。 嗯， 这个没线。 好，那个可以啊。好， 就说这个也是听单先生的书，你看八十年代初啊，这个各种的三侠五义啊，什么五鼠闹东京啊，那时候还分着说呢。 嗯， 也就四五十集那么一回，后来都连成四五百集的了。 嗯， 从这个接触到喜欢，然后到痴迷，这是任何人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迷了就要学呀。 嗯， 学嘛就要找个人学呀。 嗯， 啊，不能光跟着这个收音机学。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电视了。 嗯。 那么正好呢，接触的这个《燕子李三儿》这个书很好，那么就喜欢上了。特别我师父这个，在说起来所有的说书的当中，他这个方言是最浓重的 啊、哦、 啊，别具一格。 嗯， 而且他说书还狠。 嗯、啊，哎，您给我们学一学刘延广先生怎么说书，还真没 他这个说书怎么他讲话了、啊？我后来这个岁数大了，有心脏病了 啊， 上台之前得吃一把药 啊，也是说了这个说书的一个真谛。 嗯， 怎么你不动心？ 嗯， 你怎么能带动观众动心？ 嗯， 所以我感觉我师父是一个最实在的人。 嗯。 啊，当然我也是一个最实在的人。 那行，你就先别说你了 啊，我们先听听刘延广先生什么风格啊。 这个简单说几句。 好 啊、嗯。这个燕子李三儿啊，我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这个适应不适应、啊。 差不多能听 懂、啊。您就忍着点吧。嗯、 挺好啊。 虽然是这个山东的味儿、 嗯、 但是也是官话。 嗯。 啊。其实真正的普通话发源于山东 啊、嗯哦！嗨，行了，还是别 说 了， 说 不说了啊？ 说燕子李三儿这么一段。燕子李三儿，他不光是个贼，他还有一个烟户的身份，干什么？他开了一个粮油店。这燕子李三儿开粮油店，主要是卖什么呢？卖一些杂粮。这个老太太们过去，咱都住大杂院。谁上燕子李三儿那个粮油店打香油去？比如说香油，燕子李三儿多给二两。你琢磨琢磨，二两搁在这瓶子里老大一块了。你都住在一个院了，这老太太提了瓶子回来，那边二婶一看，哎，大娘，你这个怎么打多少？这是一斤？不对，俺那一斤比你要少半截嘞。啊，俺这就一斤。哎，咋一斤和一斤怎么不一样多呢？后来有人上燕子李三儿这个粮油店问掌柜的：“你是不是多急了？多急，这是正确的读音。你是不是多急了？”李三儿说：“么，我这就是正好一斤。那别人家怎么少这么一块啊？别人家都不够称。你看这一句话，别人家都不够称，他买卖最好。别看他是个贼，他会做买卖，他会营销。” 好，刚才我们收听的是一段刘延广先生表演的《燕子李三多给》，是吧？给予的给是这么说吧？ 对， 就是这个字儿啊。 对， 现在反正念给予、念给予都行了。要是按照说书先生的说法， 念错了也扣你钱。 哎，现在已经这个说是给予、给予这两个字音都是可以了啊！哎，好，其实这个对于王军，我们两个私下关系很好啊。这个王军的他的个人的奋斗经历对我是非常大的激励啊，因为现在呢，王军是真的是普通话比原来就是这个要标准的很多啊，因为他到北京来 普通多 了，普通多了啊！哎，到北京创业之后呢，包括他早期录一些书啊，他是用普通话来说，但是还真的是带点山东的口音啊，这个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这确实是如此。但是王军也确实有很多的评书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个台全都播出过啊，现在是在这个新媒体上有非常这个不错的表现。我们上半段时间也不是很多，那咱们这个谁，新杰，咱们一会儿下半段主要说啊，因为你这个是传统的，加上你这个时尚评书，咱们一块聊了啊。 行， 风尘再来简单说说你这个拜师的经历，还有评书对你的影响 啊。 好吧， 其实啊，因为咱们的岁数啊，包括我跟王军岁数差不多，我们 从小经历差不多，就是我们接触评书这块 啊， 都是先从这个电台电视喜欢上，当时我们家还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到农忙的农闲的时候有那个坠子书， 说书的 啊，到了夏天呢坠子书啊，就喜欢上了。后来呢就到北京工作，一直喜欢啊，当时也是作为一个票友吧，自己也平常胡录啊，然后呢有一次机会就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我们国家提倡的这种道德啊，我们当时有一个八荣八耻，我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这么一个美德，应该古今结合啊，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集子，三十多回的，正好有朋友认识我老师嘛，就给了我老师，我老师一看啊，他是还是特别满意的，因为他觉得现在能够创作评书的还是缺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一来认识我老师，然后近十年这些书啊，他只要每一部书基本上我都参与啊，有的是全部创作，这么一来慢慢慢慢的就是进入了进入了这个评书这一块。 其实我刚来北京那一年好像就是差不多那段时间哈， 对， 就是风尘拜师前后的时间， 对对对对 啊，这风尘拜师我都不知道啊，我也不挑理，反正 你那个时候正好不在北京。 好吧啊，咱们上半段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先给大家公布一下。早期的评书哪一位先生将一人一桌一一扇只说不唱的这种方式确立为是评书单独的表演方式，从古书表演当中独立出来的呢？那么这个答案是 A 啊，王洪兴先生啊，其他的三位都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我们提到袁阔成先生，这也是这个杜新杰应该叫师爷吧， 师爷 就这么说啊，袁先生他是有这个说法啊，这样正好今天求证一下 啊， 说他是第一位连桌子都不要了 啊，对， 什么都不要了啊，什么束缚都不要了啊， 对对对， 创造一个真正的立体的一个人立体的表演艺术啊，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上半段就先告一段落，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听一个特别的啊，陕北味的说书啊，这个叫延安十三县，把延安地区十三个县的小吃串在了一起啊。好，咱们一会儿休息片刻，下半段继续聊。 回头你们再看婆姨，延安府的女人家实在能把一朵的红花就给弄醒。下月天大女子也不穿裤子，就先裙裙把大腿都撩得满别生死。红白的也裙裙牢牢的拽，把七十几的老汉捏的都把牙子疼。嘴的耍猪肉好吃，羊肉的香，的延安府的老婆们还都穿一些花衣裳。长里的长来说短里， 十七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情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aoy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年轻的评书先生啊，加上我们今天是三个半说书的啊，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评书艺术。再来介绍一下几位嘉宾，小声长谈时尚评书社的班主杜新杰，欢迎。 大家好。 嗯，还有青年评书表演艺术家王军啊，王寿成啊。 我是王军，王寿成。 哎，评书演员也是国学专家王风尘。 大家好，我是王风尘。 哎，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几位啊，这个在评书艺术的道路之上啊是怎么走过来走到今天的。这个杜队的还没说，别着急，一会儿你来说啊。因为他的这个评书之路啊是比较特别的啊，尤其是今天他扛了一杆时尚评书的大旗，我们倒要看一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啊。还是提醒各位，我们上下半段呢是各有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答对的听众可能获得我们由提供给大家的一份文创礼品，三联书店出版啊安逸如编撰的再见故宫的签名本，还有今天呢小声长谈评书社带来的文创礼品是一把折扇啊。上面呢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跟大家互动完了啊，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是王红星先生，他来将说书啊，就是只说不唱的这种形式单独的确立出来。这个想请王军给我们大概介绍介绍这个王红星先生，好吧，这也是说书的祖师爷之一啊，说是北京评书的开创者，是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讲吧。 嗯， 王红星呢，首先说跟我跟风尘一样，都是来自于山东。 哦 啊，因为这个说书呢，肯定是啊，他基本上任何艺术都来源于中原地区。 嗯 啊 嗯， 那么大概这个时间是在雍正时期， 哦， 清朝的雍正年到了北京。那么他最初说书的这个地方呢在哪儿？西直门里，就咱们今天这个新街口叫西夹道， 哦， 哎，那么一个地方在那儿说书。有人传说呢， 那他跟柳敬亭有没有交集 啊？这就说这个柳敬亭 啊， 嗯， 有人传说他是受了柳敬亭的影响 啊， 那么开始说这个评书。他跟柳敬亭呢受影响是肯定的，但是呢没有交集 啊。 柳敬亭去世是在康熙九年， 嗯， 说来没来过北京，柳敬亭一直是在泰州、扬州、上海、南京这一带说书。后来他的主要这个艺术经历呢也跟山东人有关， 嗯， 跟着山东的这么一位将军，他其实中年时期这20年主要是在部队里说书。 哦， 为什么说大家都这个推崇柳敬亭呢？ 嗯， 他给官方说书，给部队里说书，他的书是很高级的。 嗯， 那么当时北京呢说书的很多，那么咱们说这个王洪兴啊是创始人， 嗯， 是后来就是他的弟子徒孙， 嗯， 其实在王洪兴之前北京有很多说书 啊。 那么与王洪兴齐名的在北京城叫三洪， 嗯，三洪啊， 一个叫周洪亮， 嗯， 一个叫陶玉亮， 嗯， 一个叫王洪兴， 嗯， 啊，这陶玉亮呢他有个艺名， 嗯， 叫陶洪亮 啊， 他都是红字儿， 都是这个红啊。 但是呢王洪兴不如人家呀这个名气大， 嗯， 就是说书的时候不如人家这个上座率高， 嗯， 没有那么多观众， 嗯， 为什么呢？这位陶先生呢说西游记， 嗯， 这位周先生呢说水浒传， 嗯， 王洪兴呢说三国演义， 嗯， 后来这王洪兴说我怎么说不过人家，我感觉自己说的不错了， 嗯， 后来北京有个老先生比他们还老的一个说书先生叫韩九龄，韩先生，后来这个王洪兴正式拜师在北京拜的这个韩先生， 哦， 向人请教，韩先生说他那个皮儿薄， 嗯， 就咱们说大伙儿容易接触， 嗯， 西游记， 嗯，对， 谁一听都明白， 嗯，嗯， 爱听西游记的 入戏快 多， 嗯嗯， 水浒传也是如此， 嗯， 啊，都比三国演义要 才子书 热闹， 嗯， 这王洪兴这么一琢磨，那么我把三国演义啊要通俗化， 嗯。 过去说书都是这样，包括说聊斋什么的春秋啊，他是过去说书是这样，拿一本书他要念， 嗯， 就是按着原文说， 嗯， 特别说聊斋他念一段然后把书本撂下然后再给大伙解释， 嗯， 跟老师讲课是一样的， 国学吧， 哎，国 学 好嘛，就是 评 书， 哎，来了，哎，这就是我们小声长谈这个评书社日常 的 状态，行，别了，别争了啊，好了啊，咱们就暂时先解释到这儿，那我们把下半段的问题给大家提出来啊，评书用语当中有一个词叫摆气沫子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三个选项 ：A. 描述人物外貌 ；B. 押韵的短诗或词 ；C.描述环境氛围啊，摆气沫子这个评书的用语行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好，欢迎各位登录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在对话框当中输入消息，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好，咱们接着上半段说啊，杜新杰来讲一讲吧，讲一讲你的这个如何拜师，你的从艺经历又是怎么样想找到一条新的啊，在今天来讲评书的发展道路。 好的好的，我跟刚才两位王老师啊这个经历不太一样，因为我第一开始啊没学的评书，我原来啊说相声，因为我本身是天津人啊，我们这个天津这个相声的这个文化呀， 嗯， 哎，非常的兴盛， 嗯， 哎，后来呢我上大学我考到了南京啊，考到南京上大学之后发现他们那头呢对于这相声没有这么一个热衷的感情，然后呢就在学校里呢创办了一个相声社团，所以说呢我其实包括到最后这研究生毕业，我在学校说了7年的相声啊，在南京呢也是请教了一些南派的相声名家，比方说著名的张永熙先生， 嗯 啊，都跟他求教过，但是呢这个大学4年啊，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呢我继续读研，这个时候呢学校这相声社团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个新生进来，所以说呢 这个我就想给他们啊多一些上台的机会嘛，啊，咱也别总站着这舞台， 嗯， 哎，所以说呢，我就 功成名退了， 哎，对，转移到这个评书这一方面来了 啊。 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什么呢？当时我说，我跟同学讨论说，我想在学校里开一个书场，每周演一回，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反对。 嗨，啊 啊！平常社团开会都没有这么齐的 啊 啊，都觉得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因为办一场相声专场，大家都是很费力的。你办评书，每场每周还是表演一场，你根本撑不下来。 嗯， 但是呢，没想到，我也确实是这个时候发现我真的爱这个评书啊。然后一办呢，就办了三年。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来到北京，当时在网上啊就认识了一位我们现在这个原派的，也是一位前辈吧，我得喊师伯。 嗯 啊。这位师伯呢就给我介绍了我师父，来北京之后呢我就见了我师父一面啊，然后又聊了一聊，我师父感觉可能也是我这个确实爱这个评书，而且呢也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啊，然后呢很有幸我就成为第一批啊拜在了这个辕门啊袁阔成先生这个徒孙这一辈儿，我是第一批啊加入进来的。 嗯， 哎，这么一个经历。 好，那这个关于他如何要说时尚评书这事儿，咱们稍往后放一放啊。咱们这样哈，这个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段比较短小的音频，因为一提到评书，我们脑海当中，反正至少吧，就是我的脑海当中会想起那么非常熟悉的几个人的声音啊，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袁阔成先生、刘兰芳先生、连丽如先生啊，这小时候就是常听。今天我准备这几个呢，这是我长大以后，尤其是参加工作以后，到了北京电台以后，我才真真正正听到的啊，这些老先生他们的书。至少我觉得在北京电台吧，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这个传统评书，包括这个传统相声啊这样的阵地啊，在北京文艺广播，这是我们坚持了多少年的这样一个阵地，也在咱们听众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品牌的效应哈。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基本上还是比较冷门的啊， 少见的， 哎，少见的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先来听一听这一位，再说《聊斋》，这不是王月波啊，比他岁数大，辈分高。咱们来听听这位是谁呢？ 当初这个蒲留仙，宋林先生他做的这书，很有写个迎合现代的这个。社会这个孟郎的这个段子呢，这是这么一听啊，就仿佛像是神话啊。可是有一节，这里这个讽刺性很深，就是讽刺什么人呢？就是在这个封建的时代，这些个贪官污吏欺压老百姓的这些个， 哎，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说《聊斋》特有名的陈世和先生啊。这位老先生，王军了解吗？应该也很知道吧？ 了解，他是北京人。 啊啊啊啊！他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一提《聊斋》就必提陈世和先生，是吧？ 对，他是北京人，但是后来长期呢在天津， 在天津啊。 那么在北京说《聊斋》的呢，叫赵英坡 啊，赵英坡， 赵阔坡是你们这个师爷， 您就离不开这辕门了啊。 袁先生，您大师兄， 嗯， 他叫赵英坡， 嗯， 原来我们住街坊，都在这个鼓楼那儿， 哦， 有个后马场，前马场，后马场， 嘿，这你得着了，嗯， 赵英坡先生在那儿住，他有个弟子叫齐信英， 嗯， 啊，跟咱们家也有关系，后来呢，齐信英也改拜了陈荣启了，是马齐先生的大师兄， 哦，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 咱们也可以说《聊斋》 啊，是 北京《聊斋》， 北京《聊斋》哈，嗨，有道没道都能说。 啊，月光里《聊斋》啊，就是得的齐行他、 啊、 他这个彩子， 他这个书道， 他也出了那么几本书，在80年代 嗯。这就是刚才这个不经意之间就说出这个行话来了啊！所谓这个王军刚才说的彩子，你给解释一下什么叫彩子？嗯。 用你们的普通话讲叫册子，就一本书一本书。 叫我们的普通话，咱们共同的普通话啊！哎，还有刚才说所谓这个道，这个道其实就是书道或者叫书路是吧？就是评书演员 他所自己所掌握的一般都是师承的，或者是互相交流之后自己改变的一个说书的一种方式啊， 外传的， 说书的这个脚本啊。好啊，咱们继续再来听一位，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名气可大了啊，这位先生说谁啊，一提到谁的评书好，那您跟他比比啊，看行不行？来，咱们听听他的声音。 上有剃头赠，英莲散书寒，不知天下事，犹作布衣堪。今天咱们说一段赠剃袍，这是出在战国里头这么一段故事。战国那时候天下分七国，是齐楚燕韩赵魏秦。 好吧，没有时间再听更多了啊。这位先生不知道声音大家熟不熟悉，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李新泉先生啊。确实在其实在我小时候根本就没听过李先生的名，更没听过他的书，收音机里播的很少，就是我儿时听不到啊。这个只知道袁霍成有名啊，单田芳有名，这书比较多嘛啊，李新泉先生的书真是听不到。但是来北京工作之后呢，我是发现啊，李先生在说书的人当中这个口碑啊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大家公认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啊，这是李新泉先生啊。来，再来听特别的啊，这个是东汉，听听谁说的东汉。 王莽最近有个事儿闷闷不乐，心里特别不痛快。什么事呢？因为两件宝贝，头件宝贝叫玲珑透体博玉镯，是这么一对镯子，一雌一雄。这对镯子里面有条红龙，要把这镯子往水里那么一放，可是放到水盆里头看不到镯子了，光看两条龙滴溜溜来回直绕。 哎，这个东汉谁说的呢？是张振佐。张振佐是谁？就是其实北京台也老放他的书啊，张少佐的父亲，是吧？ 对对，哎， 他的书啊，他的东汉。另外张少佐先生的叔叔张庆生也是一位这个很有名的评书演员，咱们今天就没时间再听他的书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个评书行当还是有很多人的啊，并且现在能够听到的录音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在咱北京啊，这个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文化事业啊，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相信啊，包括咱们小先生们啊，我们的时尚评书社啊，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那现在那个新杰给我们讲讲吧，怎么想的时尚评书怎么说？ 时尚评书这个提法呢，其实还是我当时在南京办书场的时候，因为当时确实也是水平啊，这个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嘛，哎，完全凭着爱好，就是票友那个水平，上座率不高，包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传统书啊，就发现，水平不高的话，观众更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当时突然在想，怎么把这个评书让咱们现在年轻人，尤其我当时面对的是很多大学生，能让他们喜欢上。因为大家其实脑子里本身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啊，这一个这一个老大爷啊，穿着长袍啊，站在桌子后面， 对，说书的必须得有岁数， 对， 啊，至少得像王军这个长相呢，就是大伙儿才能服，是吧？要不然你 年轻，还是小鲜肉， 但是对啊， 长得有点着急。 你看 我们一块儿也是小生嘛，都是小生。 好， 王老师现在就说自己啊，这个小鲜肉，小鲜肉。现在年轻人啊，这个确实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好嘛， 所以我们到了一个 都是不被看好的，是吧？ 哎呀，我就后悔啊，做你这个广播节目应该做电视节目。 节目啊，这收听率就得刷刷的往下掉。 能看看我们 台上倒闭。 好啊，其实你就是想找到一种年轻人正喜欢的这个。 对。 评书 正好当时啊，热播这电视剧叫《何以笙箫默》，哎，我当时真是愁的没办法了，这个上座率眼睁睁的没有人，然后我就跟同学就是聊天的时候一赌气，我就说下礼拜我就贴海报，我说《何以笙箫默》， 嘿，全来了。 对，但是大伙儿都以为我开玩笑呢，但是我回到宿舍之后一想，说贴就贴，马上海报做出来，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很多南京的媒体一宣传，也是效果非常好，哎，打那开始 我就觉得 真是，所以你看大家这个奔着书来真是不容易哈。 对 对, 对， 看完了钟汉良来看杜新杰。 没有，当时还叫杜队队 呢，叫杜队队啊。 哎，在此之后呢，我又开始说了什么？ 嗯， 欢乐颂。 嗯 哎，这也是一部现代都市题材的。 嗯 啊、哎， 好， 我就沿着这个路往下走。 但是我觉得你最牛的还是说《三体》啊，这个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 我一个体都没有了。来，这样啊，来，现在我们时间真是非常有限。 哎、 杜新杰用最短的时间。简单的啊， 好， 是点意思，说两句三体，好吧？ 嗯，给大伙儿说两句啊。 嗯， 咱都知道三体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呢？叫汪淼。汪淼为了弄清楚他的女神杨东自杀的真正原因，这天晚上连夜就来拜访杨东的男朋友丁仪博士。到他家一看，好，这丁仪啊，可能受打击了，喝得醉里咕咚的。在汪淼一再的请求之下，这丁仪才答应给他解释解释杨东那封遗书的含义。他一摆手招呼着汪淼就往他们家里屋走。他们家一共三间卧室，外头两间全都开着门，可是最里头那间把门给关上。丁仪到了那儿把门一开走进去了。等汪淼来到门口往里一看，啊，怎么这里头还放着个这玩意儿？什么呀？一张四四方方的台球桌。 好，好，这博丑就博到这儿了啊，没有时间再往下说了。好啊，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最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百期末的评书用语指的就是描述环境氛围的意思啊，也不给大家举例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只能到这里了，还是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评书艺术啊，不但有传统评书，还有呢传统评书的传承人，在今天我们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最后简短的说几句吧，除了我们这个小声长谈评书社，那么风尘之后还有什么评书方面的计划啊，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嗯， 这两年呢，我一直在面向孩子青少年在做这个国学评书。 嗯， 然后像这个国评书故事解析国学经典语句，目前第一集呀、啊、365讲已经做完了，涵盖了11部古典的这个，然后正在做第二季。 嗯，好，非常期待啊。王军接下来是什么样的评书计划？ 我这个计划呢是既新潮又传统。 嗯。 这怎么讲呢？咱们说时尚， 别形容了，没时间了，赶紧 说 内容。 时尚评书， 嗯， 做民国的武侠小说， 好， 以这个《还珠楼主》为代表吧。 下一次 《 还珠哥哥》 《剑侠传》 ，好，非常期待啊！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收听、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小声长谈，咱们时尚评书社的未来的演出的活动，还是请各位多多的支持，也请大家来参加。具体的演出信息，我们日后还会跟大家来交流。好，感谢队队，感谢王军，感谢风尘，感谢三位。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北广购物年终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